2015年1月1号起，北京试行了水环境区域补偿制度，按照谁污染谁治理，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，以跨界断面水质指标和污水治理任务完成情况考核为基础，在流域的上下游各区政府之间建立了经济补偿制度，也就是让产生水污染且治理不力的上游区对下游区给予经济补偿，促进流域上下游齐抓共管治理水环境。制度的实施强化了属地责任，极大调动了各区治污的积极性。2015到2017年，各区共缴纳跨界断面水质补偿金分别是9.7亿元、7亿元，还有5亿元。2018年前三季度下降至1.2亿元，补偿金的不断下降也反映出各区治污的积极成效。同时呢，建立的这个四级合长制也是严格，落实了水责任，严格落实了治水和护水的主体责任。2017年全市地表水水质持续改善，